刚听的作品来自陈绮贞，叫做《还是会寂寞》。2000年的陈绮贞呢，刚刚才满25岁，那个时候呢，也是她创作力的一个顶峰期，写出的每一首歌我都觉得非常好听。这陈绮贞叫做《还是会寂寞》。跟他一样，年轻时候的我们呢，总是很敏感的，喜欢闹别扭，喜欢一个人呢，理由是很简单又很纯粹的。而年纪大以后呢，感觉这两个词对我们来讲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小节带你家音乐，在陈绮贞之后呢，接下来带给你同样是创作型的戴佩妮这首歌《好感觉》。 那一夜你抽着烟，一只手放在腰带上面。一场表演，他穿着无袖 T 恤，头发一直披在背后面，带着淡淡的香味，吸引了你的视线。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首歌有非常抒情的开头，这个小节我们要继续来听到李健。作为80后的孩子，我们的成长轨迹呢，肯定大多数有很多的相同之处。就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能看电影的时候呢，看到星星的露天电影院；大人在看电影的时候呢，小孩子们就在荧幕下玩游戏。如果说怀旧的话呢，不如听一首怀旧的歌，什么回忆都没有了。来听听看这首《露天电影院》，来自李健。 家楼下的空地是一个电影院，在夏天的夜晚他不再出现，如今的孩子们已不懂得从前，那时候的人们陶醉过的世界，长大时看着他们表演着爱情，当他们接吻的时候我感到伤心，在荧幕的下面孩子们做着游戏，在电影的里有人为他哭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看不到荧幕的反面，你是不是还在做那时的游戏，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首歌来自李健带来的歌曲叫做《露天电影院》，不知道听到这首老民谣是不是让你感觉脑子里面瞬间就涌出了很多的回忆，我们干脆就来怀旧到底，继续来听听看同样是民谣时期也是很经典的这首作品，来自小柯《冬季校园》。 我亲爱的兄弟，陪我逛逛这冬季的校园，给我讲讲那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趁现在没有人也没有风，我离开的时候也像现在一般落叶萧瑟，也像现在我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情失眠，几个流浪的歌手，几个校门口的酒馆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在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爱你爱你，可是每到假期你们都匆忙离去， 校园，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也像往日人生白发的先生，只是在流浪唱往日歌。 睡在梦里的蔷薇是不是很美，一日不见太阳光会不会等到天黑，我想你在月亮上静静暂时无眠，却看见在拼命呼吸，想和阳光来亲密对决。

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 是一份勇敢的心态，听到来自张玉华这首歌叫做原谅。而接下来呢，同样是很温馨的小品，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彭佳慧我很喜欢的这首作品，叫做甘愿。 爱你好像我迷了醉回家，往游来游去心惊讶，睡了一下清醒一下，走

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什么出了错，我已经学会去承受，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将无处可躲。我已没有了要求，有什么借口你说？如果没有一定的把握，你就别再说什么承诺。爱情是怎么了？为什么是上辈子欠你的我还还得不够？什么出了错，我已经学会去承受，只是有点点的伤心难过叫无处可躲。我已没有了要求，有什么借口你说？ 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是王菲自己呢也非常喜欢和钟爱的一首歌，这是陈小娟写给她的作品，叫做《推翻》。曾经有人这样评价说这是一首很怨妇的歌，因为歌词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她的爱人离开之后呢没有办法自拔的状态。全篇实际上都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就是你说的那些承诺到底去哪里了？所以怨恨的情绪呢非常浓重。不过呢，搭配上黄中越干净的编曲，我觉得这首歌呢让王菲变得鲜活起来。 正是所有一切的答案， 所以全部的理由总觉得自然，怀疑也渐变淡。我以为回忆是才会完全的色彩，所以对你往未来总会失去期待。我相信你，你就是爱。突然间你连瞒都不瞒，想也不想，就这么推翻，就这么说过去，只是闹剧一场。就这样你连谈都不谈，看也不看，想与你无关，像是只有我还可以承受这无解。 这是王菲的作品，叫做《推翻》。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带你听到万芳这一首很有情境感的作品，叫做《收信快乐》。 信箱没有你写着最近的信，街上看不见你多情的人，只有走在征婚情侣里，这孤单的灵魂过着另一个早晨，无聊的麻雀停在电线杆上，望着它不明白的方向，靠在阳台上的自己和这个春天是我的向往。三月的温馨已经遥远遥远的过去，五月的一个深夜里我做了这么一个梦，七月的那个午后听到一些你的消息，九